我从没有因了素祭而劳累你，也没有因了馨香祭而烦扰你。你不但没有花钱给我买香菖蒲，也没有以你牺牲的肥脂供养我，反而用你的罪恶劳累了我，以你的牵由烦扰了我。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缘故免除了你的过犯，不再怀念你的罪恶。请你提醒我，让我们一起来辩论，你先说吧，好表示你无罪。你的祖先犯了罪，你的中保背叛了我，为此我使你的圣者受了亵渎，使雅各伯遭受了毁灭，使以色列遭到了耻辱。